你好，我是刘超。今天呢，我要和你分享的是县城的创建如何执行一个子项目。上一集啊，我们了解了进城创建的整个过程。今天呢，我们来看县城创建的过程。我们啊，前面已经写过多县城编程的程序了。你应该知道，如果创建一个县城，调用呢是 pre-thread create。可是你知道它背后运行的机制吗？你可能会问，咱们前面不是讲过了吗？无论是进城还是县城，在内核里边都是任务 task， 管起来不是一样吗？但是问题来了，如果两个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咱们前两节写的程序差别这么大？如果不一样，那我们在内核里面应该如何区分呢？其实啊，县城它不是一个完全有内核实现的机制，它是由内核态和用户态合作完成的。 pthread create 呢，它也不是一个系统调用，它是 glibc 库的一个函数，所以说呢，我们还需要去 glibc 这里面去找线索。果真我们在 pthread create.c 里面找到了这个函数，这个函数我们应该比较熟悉了，它的参数第一个就是 pthread t， 第二个是 pthread attribute， 然后呢是一个 routine 一个方法，最后是 argument 参数。下面我们依次来看这个函数都做了些啥。首先啊，处理的是线程的属性参数。比如说咱们前面写程序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 attribute 来设置线程栈的大小。如果你没有传入线程属性呢，那么就取默认值，就像下面这段代码一样。如果你设置了 attribute， 那么就会设置为 pthread attribute， 如果你没有设置，就设置为 default attribute。 接下来呢，就像在内核里面一样，每一个进程或者线程都要有一个 task struct 结构，在用户态呢也需要有一个维护线程的结构，就是这个 pthread 结构。但凡涉及到函数的调用都要使用的栈，每一个线程呢也要有自己的栈。接下来呢就要创建线程栈，调用呢是 allocate stack。 allocate stack 呢它是一个宏，我们找到它的定义了以后啊，发现它是一个函数，只是啊这个函数比较复杂，我在这里呢把代码列了一下。我们来看一下 allocate stack 主要做了以下的这些事情。如果你在线程属性里面设置过栈的大小，这时候啊就需要你把这个值拿出来。为了防止栈的访问越界，在栈的末尾呢会有一块空间叫 guard size， 一旦访问到这里就会报错。其实呢，线程栈它是在进程的堆里面创建的，如果一个进程不断的要创建和删除线程，我们不可能不断的去申请和清除线程栈使用那块内存块，那这样呢就需要有一个缓存。 get cache 的 stack 就是根据我们计算出来的这个 size 大小，看一看已有的缓存中有没有已经能够满足条件的。如果缓存里面没有，那么这时候我们才需要调用 mmap 创建一个新的块。系统调用一节啊，我们讲过，如果我们要在堆里面 allocate 一块内存，那么比较大的话，其实用的呢是 mmap。 线程栈呢也是自顶向下生长的，还记得每个线程啊都有一个 pthread 结构，这个结构也是放在栈的空间里面的，它是在栈底的位置，也就是说是在地址位最高的那个位置。接下来会计算出 guard 内存的位置，然后调用 setup stack protect 会设置这块内存是受保护的。接下来呢就要开始填充 pthread 这个结构的成员变量，比如说 stack block、 stack block size、 guard size、 specific。 这里的 specific 啊是用来存放 thread specific data 的，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些 key value 属于线程的全局变量。将这个线程栈放在 stack use 的链表中。其实啊，我们管理线程栈总共其实有两个链表，第一个链表叫 stack used， 也就是说当前这个栈正在被使用。另外一个呢就是 stack cache， 就是上面说的一旦一个线程结束了，那就先把它缓存起来不释放，等有其他的线程创建的时候需要用，那么就给其他的线程用。搞定了用户态栈的问题，那其实用户态的事情啊基本上就搞定了一半。接下来我们就接着 pthread create 看。其实啊，有了用户态的栈，那么接着呢就需要解决的是用户态的程序从哪里开始调用的问题。那么这里呢 start routing 就是咱们给线程的那个函数。接下来呢 start routing 的参数 arguments 以及调度策略都会复制给 pthread。 那么接下来呢是 nthread 加一，也就是说明现在多了一个线程。真正创建线程的是调用 createThread 函数，这个函数定义就像下面这段代码这个样子。 这里边有个非常非常长的 clone flags， 这些呢咱们原来一直没有注意，不过接下来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特别关注一下这些标识位。然后呢就是调用 rclone， 其实呢调用的呢就是下划线 clone。 看到这里你应该有感觉了，对了，我们马上就要进入系统调用了。系统调用的整个过程啊，还是汇编语言，如果你对汇编语言不太熟悉的话，你可以重点看上面的那些注释。在这里啊，我们看到了最后调用了我们熟悉的这个 syscall。 这一点呢 clone 和我们原来熟悉的其他的系统调用几乎是一致的，但是呢也有少许不一样的地方。如果啊是其他的系统调用，我们在进程的主线程里面调用其他系统调用的时候，当前用户态的站是指向整个进程的站，站顶指针呢也是指向进程的站，指令指针呢指向的是进程的主线程的代码。那此时此刻调用到这里的时候，调用 clone 的这个时刻，用户态的站、站顶指针、指令指针这时候和其他系统调用是一样的，都还是指向主线程的。但是这时候我们要来到子线程了，对于子线程来讲这些都需要变，因为我们希望当 clone 这个系统调用成功返回的时候，除了内核里面有这个线程对应的 task struct 之外，当系统调用返回到用户态的时候，用户态的站应该是我们刚才创建的那个线程的站，站顶指针应该指向这个线程的站的站顶指针，指令指针应该指向线程将要执行的那个函数。这些啊都需要我们自己来做这个事儿。我们将线程想要执行的那个函数的参数以及它的指令的位置都压到站里面，这时候啊当从内核里面返回的时候，从站里面弹出来的时候，那么就会从这个函数开始带着这些参数执行下去。接下来啊我们就需要进入内核了。内核里面对于克隆的系统调用的定义是这个样子的，看到这里你会发现了一个非常熟悉的面孔，就是 do fork， 是不是你觉得顿时就轻松了一些？因为上一节我们已经沿着它的逻辑完全过了一遍了。这里啊我们重点关注几个区别。第一个呢就是上面那个复杂的标志位的设定，我们看它都影响了什么。对于 copy files， 原来啊会调用 dupe fd 复制一个 file struct， 现在因为有了一个 flag 叫 clone files， 这个标识位呢会让你变成原来的 file struct 的引用技术加一。对于 copy fs， 原来啊会调用 copy fs struct 复制一个 fs struct， 现在呢因为有了一个标志位 clone fs， 会变成什么呢？变成原来的 fs struct 的用户数加一。对于 copy single hand， 原来是创建一个新的 single hand struct， 现在因为有了个新的标志位 clone single hand， 变成什么了呢？变成将原来的 single hand struct 的引用技术加一。对于 copy signal， 原来是创建一个新的 signal struct， 现在因为有了 clone thread 直接返回了。对于啊 copy mm，原来会调用 dupe mm 复制一个 ms struct， 现在因为这个新的标志位 clone vm 而变成什么了呢？直接指向了原来的 mm struct。 那第二个的影响呢就是对于亲缘关系的影响，毕竟我们要识别多个线程是不是属于一个进程。从上面的代码我们可以看出来，在使用了 clone thread 这个标志位以后啊，使得亲缘关系有了一定的变化。如果啊它是一个新进程，那这个进程的 group leader 就是他自己， TGID 呢也是他自己的 PID， 这就相当于完全重打锣鼓另开张，自己就是这个线程组的头。如果是新线程，那 group leader 呢就是当前进程的， TGID 呢也是当前进程的 TGID， 也就是当前进程的 PID， 这个时候呢还是拜原来的进程为老大。那如果是新进程呢，新进程的 real parent 是当前的进程，也就是说我在进程树里面又建了一辈人。如果是新线程呢，线程的 real parent 还是当前进程的 real parent， 那其实他们是平辈的。第三个影响就是对于信号的处理，我们如何保证发给进程的信号虽然可以被其中一个线程处理，但是影响范围应该是整个进程的。比如说我们 queue 一个进程，虽然这个信号发给了一个线程，但所有的线程都应该被干掉。 如果一个信号是发给一个线程的，那么应该调用 pthread queue， 那么这时候呢，应该只有被发送的这个线程应该能够收到。那么在 copy process 的主流程里面，无论是创建进程还是线程，都会初始化 struct single pending pending， 也就是说啊，每一个 task struct 都会有这样一个成员变量，这个成员变量就是一个信号列表。如果这个 task struct 它是一个线程，那这个信号呢就是发给这个线程的；如果这个 task struct 它是一个进程，那这里面的信号就是发给这个进程的主线程的。另外呢，上面 copy signal 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创建进程的过程中会初始化 single struct 里面的 struct single pending shared pending， 但是在创建线程的过程中连 single struct 都共享了，也就是说整个进程里面的所有线程会共享一个 shared pending， 也就是说这也是一个信号列表，是发给整个进程的，哪个线程处理都一样。至此啊，克隆在内核里面的调用就完了，接下来就要返回系统调用，回到用户态。根据克隆的第一个参数，回到用户态也不是直接运行我们指定的那个函数，而是一个通用的函数叫 StarThread， 它呢是所有线程在用户态运行的统一的一个入口。在 StarThread 的入口函数中才真正调用我们用户指定的那个函数。在用户的函数指定完毕以后呢，会释放这个线程相关的数据，比如说会释放线程的本地数据 thread local variables， 线程数目呢也会减一。如果这个时候发现它已经是最后一个线程了，就会直接退出进程。另外呢 free tcb 用于释放 pthread， free tcb 呢会调用 deallocate stack 来释放整个线程站。这个线程站呢，它要用当前使用线程站的列表 stack use 中拿下来，放到缓存的线程站那个列表里面 stack cache 中。好了，整个线程的生命周期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我们进入总结时刻。线程的调用的过程解析完毕了，我画了一个图总结了一下。这个图啊，对比了创建进程和创建线程在用户态和内核态都有哪些不同。创建进程的话，调用的系统调用啊是 fork， 在 copy process 里面会将五大结构 file struct、fs struct、single hand struct、signal struct、mm struct 全部都复制一遍。从此呢，父进程和子进程各用各的数据结构。而创建线程的话，调用呢是系统调用 clone， 在 copy process 这个函数里面，五大结构仅仅都是引用技术加一，也就是说线程会共享进程的数据结构。最后给你留到课堂练习题，你知道如何查看一个进程的线程以及线程站的使用情况吗？请找一下相关的命令和 API 尝试一下。欢迎你留言后分享你的疑惑和见解，也欢迎你收藏本节的内容反复研读，你也可以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学。